星赞金斯伯格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透过金斯伯格的努力成功提高妇女的平等待遇，确保残疾人士的权利，影响力遍及美国未来几代人。特朗普指示美国各地政府办公地点、军事设施和海外使领馆下半期致哀。泰国首都曼谷再有大型集会，规模是自2014年总理巴育上台以来最大，集会至今达至和平。数以万计民众参加由学生组织发起的反政府示威，要求巴育下台、修改宪法和举行大选，部分人提出改革君主立宪制。民众星期六晚在邻近大皇宫的皇家田广场通宵集会，路透社估计至少有30,000人集会，大会声称有50,000人，警方估计集会有18,000人。他们计划星期日早上游行到总理府递交请愿信，部分人计划成立新组织新人民党。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今日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在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二台喐一喐。 好口渴啦，帮我买支汽水啊！ 一支500毫升嘅汽水有成50至65克糖，一支咧已经过咗成年人啊每日摄取少于50克嘅糖上限啦。 咁啊，纯果汁啦，生果够健康啦啩？ 因为有果糖，同等份量嘅果汁咧会有大约40至65克糖。 蜂蜜绿茶都得啩？呢啲手摇饮品？ 嗰啲一杯500毫升咧就大约有20至45克糖咯。 喂呀，想健康真系只系可以饮清水？ 又唔一定嘅，你可以拣呢一个无糖嘅绿茶啦，原味嘅乌龙茶啦，又或者间唔中饮下健怡汽水都得嘅。总之减少摄取糖分，对你健康有好处。 啊，咁都系嘅，保持健康体重咧就可以预防糖尿病啦、高血压等等呢个慢性疾病嘅。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动漫迷的最爱，跨越四个十年的动漫主题曲流行榜。一起用音乐重温动漫的精彩片段。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动漫主题曲流行榜倒数特辑。 无论是刚收工的你， 赖床的你， 辛勤工作的你， 晨运中的你， 又或者是 尽情享受假期的你， 由现在到早上八点钟，都有我 Barbie 陪你们开展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好耐好耐冇听过嘅一首音乐啊，今朝拎出嚟怀旧一下啦。现时室内的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咧系90%，但系唔知系咪因为咧朝头早嘅天气咧凉凉地嘅关系啦，真系好似感觉到咧秋意都几浓啊！再加上啦，虽然咧湿度有90%，但系唔知系咪因为俾风吹得紧要啦，硬系觉得咧啲嘴唇啊同埋皮肤咧都特别干燥咁嘅。唔知道如果咧而家身处喺室外嘅你咧，会唔会都有住同林慧一样嘅感觉？就系、是、觉得好似咧成个人有少少干干地啊！不过咧，成日都听人哋讲嘅呢一种天气咧，即系稍微好似叫做凉凉地咧，就会多咗人中意啦，去到一啲室外嘅地方，就算只系揈揈手、揈揈脚嘅一种神韵咧，都特别舒服啊嘛！我知道好多朋友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都好乖咁样留咗喺屋企，咁所以咧，即系出去晨运嘅计划咧，亦都减少咗。事实上咧，朝头早如果你行过公园嘅一啲地方咧，真系少咗人喺度做运动。不过如果咧不嬲都中意做运动或者系惯咗朝头早早起身嘅你咧，少少嘅嘢咧点会难到你啊？唔出去做运动啫，冇话唔可以喺屋企照样喐喐手、喐喐脚噶嘛。总之咧都系抱住同一个宗旨啦，就系、是、希望咧健康得嚟咧又可以抗疫。咁啊，健康嘅睇法亦都系抗疫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元素嚟嘅。我哋自己身体嘅健康呢个把关咧，就靠你自己做啦。咁嚟咧，第一首作品今朝早咧真系有感而发嘅，感觉到呢一种天气咧，秋天咧，成日听人哋讲话系一个特别多人失恋嘅季节，唔知道呢一种微风会唔会吹起你以前嘅记忆咧？ 那道暖暖的光线正透入了窗边，睡眼惺忪依稀望见团扇风筝空中独处，任满地碎叶微风卷起数片，树干栖息那双错鸟，或有天长寻理想飞散不见，愿你可于他方过活别来模样，人在某意过但为下印象，自那天暗自荡漾年少的空想，随着你别去太漫长。

呢一首一定唔少得啦，因为咧，净系佢中间嗰个哭腔咧，已经可以令到我谂你就算未试过失恋，你都会感受到嗰一种痛。 其实我是个坏情人，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意强忍。无奈错在爱着二人，然后痛苦被收割酬金。原谅我竟伤了三个心，繁门是因我再自尊，让我去再笑我天真，心里自觉极愚笨，知道从前从前很过分，而情别恋我再自分，自放弃你我痛得深，相信是我在遗憾痛心。无穷无尽再滴下的泪，我的心连同头颅低垂，千错万错假想恋爱无罪，尽在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无疑泪，拒绝拒绝的说情，你去再笑我天真，心里自觉极愚笨，知道从前从前很过分，而情别恋我再自分，自放弃你我痛得深，相信是我在遗憾痛心。在滴下的泪，我的心连同头颅低垂，千错万错假想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无疑泪，拒绝拒绝的说情，在滴下的泪，我的心连同头颅低垂，千错万错假想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念潮水，坚决坚决地说穿离去。 送上梁汉文的这首作品，相信呢对于很多朋友都绝对不陌生了。歌曲名字叫做《伤了三个心》，虽然人的心就只有一个，不过呢三心两意的情况可能都会有的。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三心两意在感情上面才一次过是伤了三个心、啊、希望不是这样啦，希望都是专一，但是呢、无论经历了多少波折和风波都好、终于都会找到最适合你的另一半，可以长相厮守，白头到老啦。咁啊，喺听六点半新闻之前咧，就同大家呼吁下电话啦，18723888。咁啊，如果咧都有任何嘅点唱咧，可以透过呢个热线电话啦。今朝早咧打电话嚟咧，同我哋一齐啦，分享一下你嘅一啲开心事，或者有啲嘅点唱。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啦，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可能都取消咗好多嘅聚会啦，又或者系社交活动嘅。咁如果识朋友朋友好多嘅庆祝嘅活动啊、生日啊、周年纪念等等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嘅，18723888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批准商业软件开发商甲骨文、零售商沃尔玛同中国应用程式 TikTok 的交易，将会容许 TikTok 继续在美国经营。特朗普预计新公司的总部将会设于德州。他对这个交易非常满意，并且作出祝福，但如果交易未能成事，亦都无所谓。特朗普表示，从概念上，有关交易对美国来讲是意义重大，安全性将会达到100%。估计大约有1亿美国民众使用 TikTok， 美国方面忧虑用户资料等数据会被传送到中国。泰国首都曼谷再有大型集会，规模是自2014年总理巴育上台以来最大，集会至今大致和平。数以万计民众参加由学生组织发起的反政府示威，要求巴育下台、修改宪法和举行大选。部分人提出改革君主立宪制。民众星期六晚在邻近大皇宫的皇家田广场通宵集会。路透社估计至少有30000人集会，大会声称有50000人，警方估计集会有18000人。他们计划星期日早上游行到总理府递交请愿信，部分人计划成立新组织新人民党。12名涉嫌偷渡的港人在深圳被刑事拘留。特区政府表示，驻粤办曾经和当局了解，12名港人现时身体状况良好，以及他们已经各自在内地律师名单中选择了2名内地律师代表。重申政府是按一贯处理跨境犯罪案件的原则处理这宗案件。12人涉及的偷越国境罪属于内地司法管辖范围，特区政府尊重，亦都不会干预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执法行动。政府又说，入境处至今接获7名家属提交不同内容的书面诉求，当局已经按既定机制向内地机关转达。特区政府会按原则要求12名港人在内地依法处理之后送回香港处理。其中一名被扣港人邓启贤的弟弟接受本台访问时质疑，既然特区政府没有派人到深圳探视，为什么能够说12人健康状况良好？又强调家属始终表明拒绝官派律师。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确诊个案突破5000宗，达到5009宗。新增个案有4宗属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包括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实验室一名研究员。酒吧重开之后首个星期六晚，尖沙咀诺士佛台一带，由于受入座率不可以过半数的限制，酒吧安排客人隔台坐，并且设胶板阻隔。現場觀察，大部分客人在聊天時都未有戴上口罩。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現時的疫情稍為穩定下來，但仍然要留意社區的源頭不明個案，不能夠掉以輕心。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建議，院舍員工要作恆常檢測。天氣方面，預測是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 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骚动音乐嘅严琼，我哋成日都讲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但系今次疫情实在好严重，我哋已经唔可以净系见到自己嘅屋企。正如好似李荣浩呢一首《同根》咁讲，全世界大家都系一家人，一家人一齐对抗疫症。 无数记忆让同根，同一家人都有过分愁，可每当一方伤痛，是生命陪伴的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时代纷扰，日子翻腾，当生活不再如常，艺术又何以立足？ 全新一辑《口水艺术》，一年十集，专访20位艺术家，每人以一个自选嘅关键词做主题，借题发挥，分享当下嘅创作，记录心情，为时代作见证。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Beautiful Sunday， 主持 Barbie 林慧。 早上时间来到6:37，先听听咧我哋嘅呢一个私家星期天嘅环节先啦。 师培私家星期天。 詩培一直都非常之欣賞好學而且又聰明的人，而今日呢，我們來自印尼雅加達的嘉賓羅拉道，他是非常之特別的，因為剛剛讀完他的學士學位課程之後，他就直接入讀博士課程了。是不是很少聽呢？即刻等他自己介紹一下自己先。 Hello 羅拉道。 Hello semua， nama saya Leonardo， saya dari Jakarta， saya baru memulai tahun ajaran pertama sebagai murid S3yaitu PhD di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aya ambil jurusannya teknik mesin lah bisa bilangnya, nama formalnya Mechan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Sebenarnya saya sudah 4 tahun di sini, ya baru lulus S1 juga sih dari The Chinese. Terus ya hoki gitu kerja keras saya bisa lanjut S3 di Chinese U. 他说他是来自印尼的雅加达，今年是第一年开始读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的博士课程，他在香港已经4年了，刚刚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位。 佢咧其实觉得自己好幸运，当然佢亦都有好努力去工作，咁就所以咧可以得到读博士嘅机会。回顾一下过去四年嘅校园生活啦，你觉得如何啊？ Untuk kehidupan sekolah sih menurut saya sungguh luar biasa ya, kayak sejujurnya penuh dengan kejutan. Saya awalnya bangga gitu jadi anak pertama dari keluarga saya yang bisa sekolah di luar negeri. Namun ternyata kehidupan sekolah di Hong Kong tuh menurut saya berat banget dibanding di Indonesia gitu. Di lingkungan sekolah tuh banyak banget orang-orang hebat. Jadi saya merasa termotivasi dan lebih kompetitif lah ngomongnya dalam segala hal kayak pelajaran, kegiatan, dan lain-lain. Walaupun kadang ya galau lah, depresi gitu. Kadang awalnya terlalu susah. 佢刚刚提到咧，佢嘅校园生活系好精彩，同埋有好多惊喜。佢好骄傲自己可以成为屋企入边第一个去海外读书嘅小朋友。但其实佢话喺香港嘅校园生活系辛苦过喺印尼，因为学校有好多聪明嘅人，各方面咧都有好多嘅竞争。有时佢都几担心噶，不过同时亦都为佢带嚟一啲正面嘅影响。我相信咧竞争其实周围都会有噶啦，我哋要学识嘅就系点样去减压同埋放松一啲，去下大自然，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啲绿色嘅植物，其实都几减压噶。不过最正嘅当然系住嘅地方已经可以望到绿色植物啦。嗱，我知道你喺学校咧仲帮手将绿色生活融入宿舍嘅，究竟系点嘅咧？ Jadi untuk mungkin green life di sini kan lumayan hebat ya dibanding Indo. Di sini tuh orangnya lebih suka menjaga lingkungan. Jadi kita tuh di sini harus mempromosikan gitu ke sesama mahasiswa dari berbagai negara dan aktivitas atau kegiatan yang mereka yang kita offer itu adalah mungkin salah satu tuh di dalam hostel kita kami membangun kayak membuat taman gitulah ya, taman di atas atap gitu kayak rooftop di mana kita tanam tanaman yang bisa membuahkan hasil gitu kayak sayur atau juga buah dan ini semua tuh organik dan tidak ada pupuk atau apapun itu dan hasilnya tuh bisa kita ambil gitu jadi kayak masih bagi mahasiswa yang mau ambil aja dan juga mungkin kegiatan lain tuh seperti jadi kami membuat gimana yang ngomongnya senario gitu kayak kita dokumentasi film gitu kayak gimana sih cara mendaur ulang sampah atau menguraikan sampah-sampah yang berbeda dan lain-lain. Wah, 原来佢哋喺宿舍度有种植噶、哦，佢哋会喺屋顶度种植一啲可以结果实嘅树。好似系蔬菜同埋水果，全部都系有机噶。而种出嚟嘅果实咧，佢哋或者系其他学生想要嘅话，都系可以拎噶。除此之外，佢哋仲会整一啲教大家如何再循环利用垃圾嘅影片，去提醒或者系教育下其他学生。佢话佢觉得咧喺香港，其实大家都比较有公德心，亦都好重视绿色生活，所以佢都好希望发扬呢一种精神俾其他嚟自唔同地方嘅学生。最后啦，好想知道你喺香港最中意咩地方啊 ？So, jadi mungkin untuk beberapa tempat turis yang saya paling suka itu ya mungkin Cimsacoy atau Central ya, terutama di bagian mengarah laut gitu. Mungkin oh ya, saya juga suka naik kapal ferinya dan murah.Gitu kayak di bawah $2 tapi ya lumayan lah kayak dan saya tuh orangnya dulu tuh di Indonesia juga suka berkesempatan mancing ya saya suka mancing jadi kayak sinergi, pemandangan seperti ini tuh lumayan mengingatkan saya masa-masa lalu lah bukan tapi nggak galau sih mungkin ada satu lagi highlight yang menurut saya perlu berbagi gitu saya tuh juga suka pegunungan gitu ya jadi di Chinese University kan ya itu kan gunung ya jadi ini mungkin ada satu tempat satu bangunan rooftopnya gitu saya suka menghabiskan waktu di sana kalau sama teman ya tapi kita tuh kayak cuman duduk-duduk main game bareng ngomong-ngomong bicara gitu dan ya kita ditemani oleh bintang-bintang kecil cemerlang di langit gitu terus sambil ngomong aja gitu sampai melihat matahari terbit gitu 原来佢最中意系尖沙咀或者系中环特别系嗰度望出去嘅海景佢咧仲好中意坐船一嚟因为好平坐下层只需要$2。当佢喺印尼嘅时候，佢话佢好中意钓鱼噶。而呢啲嘅景色，亦都会令佢谂翻起过往嘅回忆。除此之外，佢仲好中意学校范围嘅一个地方，嗰度有座山，喺嗰个位置仲有栋大厦。佢好中意留喺嗰度，有时净系坐低或者同朋友玩下游戏，夜晚仲会见到星星喺天上面闪，好似陪伴住佢哋咁。 有时他们甚至会等到日出添。哇，这个秘密花园听落好像真的挺正、哦。相信呢这四年罗拉多也都过得非常充实，也都有很多的体验和感受。不如下一集再跟我们分享多一点。今集多谢罗拉多。Thank you。 Ku coba berkali-kali tak fikirkanmu. Ku coba lagi dan lagi, namun semakin ku hindari, bayangmu semakin hadir. Ku sadar diri tak mungkin untuk miliki, namun kau buatku semakin jatuh hati. Mengapa?Kau lagi terus hadir dalam hari-hariku. Mengapa ini tidak adil? Karena ku tahu kau tak rasakan yang sama di hati. Kau lagi terus munculsemakin hari hadirmu semakin ku nanti. Semoga kau tak sadari mengapa kau lagi terus hadir dalam hari-hariku. Mengapa ini tidak adil? Karena ku tahu kau tak rasakan yang sama. 好啦，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先。第一通电话打通的就是陈女士啦。早晨啊，陈女士。 早晨啊 ，Barbie。 早晨。 我听到系啊，好开心听到你。 一定是有开心事所以想打来呢。 是啊是啊，今天呢我个女的好同学呢咁今天结婚啦，咁諗住嚟讲呢就啊可以打个电话俾佢祝佢结婚开永结同心同埋白头到老咁样。是啊，佢嗰个同学个名叫做罗宇敏同埋吕学智，佢哋两个咧就由中学开始拍拖到而家， 哇， 都有成十几年啦， 系一个长跑。而你个女同埋你系咪都会一齐见证到咧？咁 我都 听佢讲啊，马会翻嚟。 听到系啦系啦，听到佢哋讲咁样，变咗佢今日结婚，咁我好开心咁样，谂住祝福佢永结同心啦，白头到老啦，同埋总之系好开心啦。 系啦，咁囡囡一定会过去帮手啦，会唔会啊？ 系啊系啊，佢今日会过去帮手。 即系虽然可能咧都仲有啲嘅限聚嘅条件啊，但系咧都即系最好嘅姊妹，如果留喺屋企话贺下佢见下面咧，咁又无可厚非嘅，真系。 系啊系啊， 影翻啲相咯，最紧要留念咯。即系今日，我相信呢一段时间咧，即系所有嘅新人咧都未必能够真系搞大个婚礼啦。咁但系咧，可能真系短短咁样喺屋企同啲长辈斟下茶，或者同啲好朋友、好姊妹影下相咧，咁都许可嘅。 系啊系啊， 咁你都好有心、啊，你又特登打电话嚟祝佢嘅好朋友今日结婚。 系啊，因为嚟讲都听咗，应该嚟讲即系叫做识咗咁耐。 好多年同学啦，嗬。 好似咁样啊。 好好啊， 系啊。 咁你自己咧，你女女咧，你女女结咗婚未噶？ 我女女未啊。 咁你有冇拍拖噶？ 我唔知 道。系啊，咁秘密噶，竟然。 咁我唔知啊。 咁可能即系第时有啲乜嘢好稳定嘅状况咧，咁先带翻嚟咯。系咯。咁啊，希望你都早日可以有杯女婿茶饮下啦。 哦，好啦， 好啦，多谢你电话吓，陈女士，拜拜， 拜拜。 我觉得好犀利嘅，因为咧喺呢一段时间咧都继续维持住婚礼嘅一对新人咧。其实对于变迁的一些适应能力咯，同埋嗰个嘅流动性都系好高，亦都有一种寓意咧，就系无论几咁困难啦，或者系几多出边嘅世界发生啲乜嘢事都好咧，都一定会可以同另一半咧就系相守到老呢一个承诺咧，喺呢段时间系特别显到出嚟嘅呢个意义，因为真系尤其是女仔啦，好多人就话啦如果咧个女士咧肯同你挨一啲快餐店咧。嘅话咧都唔介意嘅，又唔需要要求你好多金钱上、物质上嘅付出咧，呢啲就系好太太啦。咁呢段时间可能更加睇得出呢一样嘢，系因为真系婚礼都可以唔搞啦，都可以细搞，净系注册都 OK 嗰啲咧，咁啊真系嫁得过，亦都娶得过吓。好啦，听一听一下通电话先。早晨， 早晨， 早晨，点称呼你啊？ 石太啊？ 哦，石太点啊？点解打电话嚟嘅？ 是啊，早晨啊，我听日咧我自己生日， 生日快乐哦， 系祝咩咧？我听日生日70岁啦， 啊，听唔出你70岁、 啊， 你话话你话我知你50岁我都信、啊， 唔系，冇咁讲冇咁讲，我把声都未瞓醒，我把声 系咩？咁点解打电话嚟要庆祝自己生日嘅？ 仲有几个啊嘛， 哦好，你讲埋先咁， 我先生咧就24号生日，我先生。 你先生24号啦，咁仲有边个啊？ 仲有个妹夫早几日16号又生日。 哦， 仲有个妹咧又26号生日呢、這个月嘅，几个生日。 系咪平时都会一齐食餐饭庆祝噶？ 会嘅，因为就系呢个疫情又少少咗啦，自己寻晚自己屋企人庆祝咗咧。即系我自己屋企人。 自己煮定系点啊？咁。 买啲咯，买啲嘢翻嚟自己煲汤啊，整啲啦。 依家都兴系咁样，即系自己煮啲，然之后咧出边买啲。 系啊，因为系啊，我又中意自己即系自己煮嗰啲系新鲜啲嘅。 佢哋又中意食你煮嘅嘢咧，可能 系啦，咁啊又唔想咁辛苦啦，咁啊买啲翻嚟咯，咁啊。 明白，咁啊，希望你哋个个都系啦，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同埋亦都我一个女咧，就下个月咧10月生日嘅，祝埋佢哋啦。一个女，另外一个女婿啦，两个孙仔阿乐涵同阿乔乔啦，又系10月生日嘅。又祝佢哋生日快乐啦，各个身体健康啦。 你都好开心，好热闹啊！你个家庭，听下听下，原来有孙啊，有咁多啊咁。 我另外有一个家姐11月生日，祝埋佢生日快乐，三家姐生日快乐。 好啦，早啲祝就早啲享受呢个祝福，然之后就早啲记住自己就嚟生日啦。 打电话嚟啦嘛， 傻嘅傻嘅， 祝你哋各人身体健康啦，同埋呢个。 中秋節大家都團團圓圓。 係啊係啊，咁我希望大家都係啦，即係再過多個禮拜中秋節嗬。 屋企人都係啦，個個都係團團圓圓，身體健康啊！ 好，大家咁話，多謝曬你電話石太，好，拜拜。好开心嘅一通电话，因为咧，即系满满嘅祝福咧，永远都系令人咧甜在心头嘅。就算咧，可能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倾偈咧，有时咧讲多啲呢一啲祝福嘅说话咧，或者分享多啲自己屋企嘅一啲快乐事咧，个人系真系开心好多啊！咁希望可以感染到听住香港电台嘅你啦。好，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吴女士。 系早晨， 早晨点啊？ 早晨，龙慧小姐。 哎，叫我龙慧得啦，唔吸咗后面个小姐两个字啦。 好开心啊，好开心，哥哥帮我接通个电话，帮我同你倾啊。 系， 我女生日啊，我女七岁十日食月饼啊。 系啊，哦，即系中秋节前十日啊。 系啊， 哦， 好开心，好开心，可唔可以俾我点埋佢哋姊妹生日一齐？ 可以，你讲埋先啦，咁你慢慢讲啦。 系，因为我生紧两个女，一个咧慈母，一个恩爱。咁啊，慈母咧就五月生日，佢先生喺二月生日嘅。咁我补祝佢哋生日快乐。咁咪恩爱咧就呢个月嘅生日，七岁十日食月饼。咁咧，佢先生咧就十月生日嘅。咁两个 B 咧就B 仔，两个 B 仔就二月生日嘅。咁我自己三月嘅，我三月生日。咁咧，佢哋今日咧两个一齐，两家一齐，同埋我啲孙都嚟我度做庆祝。 哇！ 中秋 咁早就开始庆祝定中秋啦？ 中秋庆祝中秋节 十月一号先至系中秋啊！今年即系新历嘅十月一号系咯， 好开心，好开心啊！系顺便嚟请埋你哋柜台啲人去食饭啊，好开心啊！ 多谢多谢啊！咁希望咧，大家都系咧 keep 住开心 ，keep 住咧精精神神、健健康康咁就最好啦。 系啊，又祝福柜台所有人身体健康。 好啦， 同埋你女女啊，你先生啊，同你家人个个身体健康，个个身体健康。 听者有份啦，希望今朝早所有咧听住 B 祝福新地都分享到呢一份祝福啦。 我希望你帮我点首歌，点首歌俾佢哋听。 好啊，好啊，我阵间帮你揾啦，好冇？ 点热线文祝福俾佢哋听。 哦，我阵间稍后帮你睇下揾唔揾到先，喺个柜入边。好啦，多谢你电话，吴女士。 因为你好忙噶，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等你噶。 哦，多谢多谢，即系全靠你哋咋。 系啊， 咪边得嚟咁忙啊？ 多谢哥哥，多谢你哋个个咁佢咁好，今朝早接通我电话。 好啦。 我祝你哋柜台所有人个个身体健康。 好。 听者有份。 大家咁啊，你都系咯，保重身体。好啦，多谢你电话吴女士，拜拜。是好紧要的，即是呢段时间特别是疫情令到我们更加关注自己自身的健康。亦都因为呢一种的关注令到大家可能对于保健啊或者是养好自己的身体和调理方面都是真的做多了嘢的。咁希望大家可以 keep 住下去啦。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杨女士早晨。 早晨。 早晨。 好开心啊。我国内嗰啲同学有个同学今日生日，佢个名就叫做黎庆全。咁我祝佢生日快乐。佢哋咧因为疫情，佢哋已经控制到啦。佢哋今日有几个即系大家老友嗰啲同学咧，就同佢一齐去得天瀑布啊，去广西得天瀑布。本身咧，如果唔系疫情咁样样咧，我都应该同埋佢哋一齐嘅，因为大家都好老友噶嘛。 系咪年年都会一齐约埋去下旅行嗰啲咁啊？ 年年都大家一齐去旅行噶。咁佢哋因为依家。他们就说你全民检测到了、你香港应该是可以开放的啦，这样。那我就说真的很希望这次全民检测就是国内那些医务人员又帮到我们啦，又出钱又出力啦，香港的医务人员又好好地跟我们检了啦，那么希望真的可以能够尽快开通得个关啦。那我听到邱腾华局长上一次讲 就話同十一個國家都傾緊旅遊啦，旅遊氣泡啦。咁我哋真係好期望能夠疫情過後可以大家一齊玩咯。 嗯，我咧就冇你咁長遠，我就係快啲期望疫情可以消退先，去玩都係其次。 啊，真係佢哋今日飛啦， 哇！真係等佢開心咯。 係啊，因為國內咧嗰啲航空公司好好喎，佢哋引到我咧，引到我真係口水都流埋。話南航並唔知東航啊，3000蚊任飛啊。 哦，而家應該一定會啊，因為呢段時間真係想刺激翻大家啲消費去旅行 啊 嘛。 我就話唉，我哋香港就慘啊！佢話唉，你真係慘啊！不如你翻嚟運你14日，跟住同我哋玩啦。 有時不要這樣想的，學你說齋，即我們自己在香港過日子又跟他們不一樣，我們唯有就是當作為一個盼望。我相信你兩個老同學都有經歷過這個階段的，就是希望快些疫情減退之後就可以有一些相關的旅遊。我們現在就是這個階段，就是希望疫情快些快點走啊，快點走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回復回正常咯。 希望真的大家都在這個這樣的艰难时期都忍住啦， 系啊， 忍住，即系做好做数晒咯。 嗯， 好，祝佢哋旅途愉快，今日生日快乐。 好啦，多谢晒杨女士嘅电话吓。不过咧，今个小时嘅时间差唔多啦，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会有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 喂。国泰港龙航空由吉隆坡前往香港嘅客运航班将不获许可喺香港国际机场降落。涉事航班是 KA734， 国泰港龙表示五名确诊乘客都是由印度乘搭印度快运航空去吉隆坡转机的乘客，公司正是协助当局追踪和患者有紧密接触的人士。国泰港龙原定每星期营运三班往返吉隆坡和香港的航班，按民航处指示将会暂停往来吉隆坡和香港的客运航班，直至10月3日。公司正是通知所有受影响的乘客安排退款或者提供其他航班安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东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印尼语广播鼓励已在本港准备转换雇主的外佣履新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Departemen Tenaga Kerja menyediakan layanan tes COVID-19 gratis untuk asisten rumah tangga asing yang kontrak kerjanya sudah selesai atau diputus dan sedang menunggu untuk masuk ke keluarga majikan baru. Tes ini aman dan cepat.Langkah pengendalian infeksi dan social distancing telah diterapkan di pusat pengumpulan spesimen. Semua orang yang masuk ke pusat ini wajib memakai masker. Asisten rumah tangga yang menunggu untuk layanan tes harus menjaga jarak sosial 1,5 meter. Sanitizer tangan tersedia untuk dipakai dan pusat ini dibersihkan setiap hari. Pemerintah mendorong asisten rumah tangga untuk turut serta dengan aktif dalam tes gratis ini untuk melindungi kesehatan mereka.Asisten rumah tangga boleh menelpon hotline pendaftaran di 1836133 pada atau sebelum 30 September 2020 untuk membuat janji untuk tes gratis di Harbour Road Sports Center.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 请致电2915-2380。 今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张达明分享同郭富城拍摄新戏嘅感受。 比较可惜，我同阿成成又冇做过戏嘅之前，即系所以今次好想做就系因为有佢啊！我同佢对手嗰场，估唔到我一开始奋力流出眼泪嘅时候话早咗少少，你可以再淡静啲去咁，我可以我试下啦咁样，所以都系好感动。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 O 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童话都有童话嘅黑暗面。 一块坚决可会刺痛双手， 多看出彼此有朋友力争， 努力探索向前走， 你最后情走不用怕，能复原的伤口， 多看坚决不怕刺痛双手， 多看出彼此总会朋友力争， 但路上探索向前走， 梦想向前走。 延续专辑的童话故事基调 ，Percy 带大家走入他们的糖果屋，探讨试炼的课题。途中还有以巫婆姿态现身的 Serenity 加入 featuring。作曲 Percy 填词梁嘉欣，编曲 Percy 监制有谢国维加上 Stephen Mock。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Percy featuring Serenity 粉碎糖果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7点10分，踏入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咧，直播室除咗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林慧 Barbie 格先生， 林慧 Barbie 格 Barbie， 林慧 Barbie Hong Kong，Barbie 德文德文。 嗯，今日踏入第二小时咧，就开始讲下啲印尼相关嘅话题啦。咁啊，头先见到我先生咧都帮手做咗个好详尽、好详尽嘅解说啦，关于嗰个嘅印尼佣工嘅一啲相关嘅条款啊、啲细则咁样啦吓。其实先生，我问下你先，印尼人而家嚟到香港咧，大概嗰个手续系点样噶？ 印尼人嚟到香港，你意思系已经入到去卖子间屋企啊，定系未入卖子间屋企？ 嗱，我哋由未入开始讲啊，一抵达香港之后，通常会去边呢？ 通常都系要 test 噶、哦，格巴比要等，系咪啊？哇！我仲要問翻隔離，但係一定係要隔離嘅。 嗯，冇錯啦。其實最主要係隔離咗先啦，跟住之後先至安排去僱主屋企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僱主咧，就過咗個14日隔離之後咧，都仲話不如你等等先咁。又或者可能係因為自己屋企嘅情況又唔定啦，或者因為疫情唔穩定又唔定啦。我都有聽過啲僱主咧係要求印尼姐姐咧繼續住喺 agency 嘅宿舍度先。咁有啲情況咧就係佢可能都會約佢嚟見下面啊，大概熟習下個工作流程同環境嘅。但就正式开工咧就未开始咁样咯，咁有啲都系咁，同埋我甚至乎有啲听过系嚟到完咗14日之后咧，系真系开始咧，我哋叫做起标啦，即系计人工啦，但系咧就唔使佢做好多嘅屋企嘢住咯，反而要求佢可能帮手去买下嘢去屋企交收啊，咁样就都未必会要求佢住喺屋企，都有呢啲情况。 嗯。 即系工作开始人工照计啦，但系咧住咧就未必系住喺度，可能要求佢再住喺 agency 嘅宿舍度一段时间咁样咯。 嗯，如果啲价格系之前嚟过香港嗰啲咧，我谂就会容易啲搭地铁或者系去住住屋企啦。如果系真系第一次嚟香港嗰啲价格，我真系有少少担心。 都要慢慢適應啊！ 系啊， 呢 樣係真係比較即係 special 嗰啲時間啦，時段啦，就係、是、 我都喺度觀望緊，即係上一次我講話嗰個印尼姐姐嚟到香港咧，佢都仲未過14日啊嘛，因為咁到底14日之後佢會點樣適應呢？因為你頭先正正講緊咧，嗰、那個就類似我哋上個星期分享嘅嗰一個第一次嚟香港嘅格格，即係去到酒店又唔識講又唔識成咁嗰個咧，咁啊仲未知道咁啊，所以下個星期先知道佢嘅情況係點樣啊？即係到底過咗14日之後。是真的去了雇主家適應啊，定還是怎樣呢？那都還要再看一看先。不過呢，今個星期呢也都有另外一些新聞呢，都幾受我叫做我和阿先生的關注啦、啊、即我們不時都留意印尼的一些報紙啊和報道啦、啊、之前呢記得先生都有跟我們分享過，就是印尼人如果在那邊呢不戴口罩的話呢，都會有一些罰則啦、啊、那到底現在呢這一類這樣的個案呢進展成怎樣 呢？如果不戴口罩那些呢亦都我諗都仲有嘅，但係係咪好多好多呢？咁呢樣嘢就去拎出嚟報道嗰啲幾個例子咧，我覺得就真係係要嚇大家，打印尼嗰啲人啦，或者係真係會令到佢哋就你知道啦，呢、這個發生呢件事啦嚇。分鐘之前我哋分享嗰啲又真係比較係唔同嗰啲方法啦，全部都係關於棺材嗰啲啦 嚇。好記得你講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嘛， 類似係真係。是用呢一樣嘢係罰人哋啦。 係。 咁今次咧，我哋睇個報道咧，就啱啱因為耶加達嗰度都有個措施啦，就14日都係有啲 movement 嘅limitation 啊，即係冇得咁 free 出去啦。咁變做咧，有啲人咧就係、是、亦都係一定要戴口罩。你知唔知啊 ，Barbie？ 你如果喺耶加達嘅時候，你自己一個人揸私家車，喺車上邊，你個口罩 都唔可以掹落嚟。 有個人就咁樣被捉咗啦。 哦， 係啦，咁佢就去嗰度叫救命，因為佢就話係我喺個車裏面得我一個人啫，我咁啱咁巧係拉落去個下巴嗰度。 嗯， 所以佢而家唔係淨係話唔戴口罩，你戴口罩拉淨係保護你個下巴咧，都係要捉過去，要罰你咁樣咯。 咁啊應該嘅，其實即係如果唔係你點能夠係可以教育翻大家嗰個正確戴口罩嘅方法咧？咁呢個一定要好嚴謹啦。 咁個人就話我咁啱咁巧拉落嚟。我唔係話係成長期咁樣，我如果真係要飲一啖水，咁啱啱拉落嚟嘅時候，你見到我點咧？我一個人 就唔好彩咯， 我一個人啫喎，喺我個私家車咁樣，就係、是、有呢啲情況啦。咁面落然後咧就有啲罰啲人咧就係喺叫佢哋即刻做嘢啦。即係如果係路邊嗰啲石博咧，就要遊七咧，就去嗰度要遊啦。 誒、欸，咁都係類似我哋之前講嘅嗰種社會服務式嘅懲罰喎、 哦。係呢樣嘢都叫做少少正常啦，你可以講。 誒、欸，但其實咧，我打個岔想問阿格先生，因為我上次都唔記得咗問，到底呢一類咁樣嘅懲罰咧，算係一個刑事案件啦？即係需唔需要會留案底啊，或者影響佢哋第時嗰啲？良民證啊，諸如此類好多嘢咧，即係唔記錄在案嘅， 照講就唔會嘅。 純粹係即係即刻捉咗你，即刻就檢控，然之後即刻就罰你啦咁。就冇其他後續嘅嘢㗎啦， 因為佢係呢個都係叫做係一係就係個 area 個政府自己做嘅，有啲係加埋大啲省嗰啲條款咁樣加埋嘅，咁但係有一個咧，我覺得我睇咗咧，我即刻要寄俾格巴比分享嘅。格巴比，你想唔想講咧呢樣嘢？ 講咩？你講啊！ 我講咁咧，都係唔戴口罩啲人啦，都係唔聽話嗰啲口罩啦。咁嗰係村裏面嘅，咁村長就話：既然你哋咁唔聽話啦，咁亦都咁多人咧係為咗呢個 virus 咧就冇命啦。咁如果冇命，印尼咧如果係要香港通常都係灰化噶嘛，如果啲人 火化啦， 火化係咪啊？印尼嗰度咧通常都係仲係撞喺個地嘅， 即係土葬。 係啦，土葬。咁就咧，還掂都係啦，同埋而 家咧去嗰度掘嗰啲泥嗰啲咧，要撞啲屍體嗰啲咧，係唔夠人掘啊。 哦， 因為實在太多啦， 係 咁變咗你哋橫掂都係啦，唔戴口罩嗰啲人咧，你 橫掂你都唔怕啦， 你唔怕嘛？ 係咯， 你掘咁變咗啲人咧就要掘，起碼要掘兩至三個位咧先可以放你走。 咁我想問掘嘅時候有冇話規定一定要戴口罩咧？ 戴口罩㗎。 嗯，咁如果佢掘嘅時候都唔戴口罩咁點？ 唔得啊，因為有人監視佢， 因為佢就係因為呢樣嘢而俾人捉噶嘛。 我諗佢唔夠膽咯啩，你唔戴口罩。要掘兩至三個，當掘兩個啦，睇你去 掘兩個窿係嘛？你意思係 係成個 講，我哋講清楚先。 係啦，掘嗰啲可以撞到， 掘個地啫。 係啦，掘嗰啲地啫，係可以撞啲人嘅。咁如果你仲唔戴口罩嘅話，再加多兩個，你咪真係冇命。 嗯哼， 你係唔慣做呢個工作嘅喎， 啊， 你係未做過嘅喎，突然間要你去嗰度掘。好辛苦 的，梗係啦。雖然我知道咧，即係印尼咧，好多人嘅嗰個勞動體魄咧，係比我哋香港人強嘅，都比我哋想象中強添。即係好似好多時覺得佢上到樹嗰度咧，可能會有好多嘅嘢，會覺得好係苦力啊咁。但係原來佢哋爬樹係根本輕而易舉嘅咁。咁所以其實咧，呢一種勞動咧，雖然看似好似係好辛苦啦，亦都好似係好難去適應嘅一種工作啦。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我都不是那么难，其实我觉得。因为都耕耘田 落。你对人家有信心啊 ,Barry。 当然啦，如果不是怎会这么大胆就是不戴口罩啊，是不是？我觉得你既然有这样的胆识，你就应该负这样的责任咯。 我觉得这个呢就反而呢就好一点的。因为如果是之前我们说那些是叫他们分棺材那些人。制噶，你俾佢揀啦，嗱，俾你揀，如果有得揀，即系呢個係我哋自己講嘅啫。印尼嗰度冇呢件事，你瞓唔瞓棺材啊？五分鐘或者係嗰度掘 泥，即係有兩個。如果俾你揀啊，你會揀邊樣咧？ 梗係揀瞓棺材啦。 其實對於佢嚟講，可能都覺得誒冇嘢啊，快瞓啫嘛，休息下係咯。但系又唔覺得，即系嗱，我第一個諗法就係嗰個棺材有冇消毒噶，同埋咁多人瞓完之後，咪其實個社交距離咪好近咯。咁好似真係唔係幾好喎。如果俾著我嘅話呢，我就即係同佢講 兩個都唔好啦， 梗係兩個都唔好啦， 戴返個口罩就然後自己做返自己啲嘢最好。 係呀，根本上就應該一開始就唔好俾人罰，咁就最啱啦。第一小時嘅時候呢，有朋友點唱想聽哥哥張國榮嘅歌，聽眾杯汪話媽媽生日啦，送俾佢呢一首作品啦。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笑外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在这星 受伤，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早时春意。 格 Barbie， 格先生。 我記得咧，不久之前咧，格先生都有分享過，就係印尼嗰邊嘅小朋友咧，就冇我哋香港嗰啲咧咁快可以有得開學啦，即係而家都叫做逐步會恢復嗰個嘅開學課程啊嘛。 係要開學㗎 ，Baby， 但係就 online。 係可以咁講啦，即係未去面授課程啦，應該咁講啦。咁啊，但係印尼嗰邊咧就 keep 住都冇得面授住咯。 是要真的是上網啦或者是这样上返學啦、但是上網返學 online learning 啦就是真的之前都讲过啦印尼那些不容易的因为有些地方呢是几乎是你是没有 internet connection, 没有就没有的 啦。 咁有些人直情是要去行成个钟去另外一个城市爬树啊那里搵 signal 那些啦、所以就有人问现在点啊个情况有没有好啲啊咁有啲呢学校呢就改咗、有啲係电视啦有啲 education 嗰啲电视啦、你如果係有得开电视嘅话你就有得上堂啦有啲呢而家呢就用radio 啦咁、有啲係用AM 添啊 ，Gabby AM radio 啊、，AM FM 个 radio 都有啦，个频道，咁佢就变做系一日咧系播两次一模一样个嘢嘅，因为系如果朝早教咗一次，你听得唔清楚嘅话咧、下昼四点钟再嚟多一次， 哦，咁其实呢个方法又 OK 喎，我觉得，即系算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啦， 真系噶，真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同埋有啲真系再更加直情 radio 有啲我唔知道。又冇即系屋企都冇或者听唔到嗰啲咧，用 walkie talkie 咯。 walkie talkie 咁你咪一定要有一个即系比较近嘅位置先可以接收到咯。 我觉得系咯，我觉得老师咧喺屋企咧同你屋企咧唔系太远，但系我哋唔可以见面， 或者特登要去到一个唔系咁远嘅地方。 咁我都唔知 walkie talkie 一个讲嘅时候咧，佢系可唔可以好多人有啲机噶？佢唔知点样 distribute 咯，但系真系有个老师揸住个 walkie talkie 咁样教书咯。 我觉得个接收本身都已经系差差地。因为咧，即系你嗰啲 walkie talkie 嘅声音咧，都难啲去听噶嘛，又沙啦。咁加上 walkie talkie， 即系你每一句说话，如果真系我哋传统谂过一只 walkie talkie 咧，你每一句说话之后佢会嘟嘟咁样噶嘛。 吓， 咁你咪即系每断开晒啲嘢嚟讲咯。即系譬如可能你教一样嘢，或者你读一本书咁样啦，你每一句都断开晒。 咁其實都幾大影響咯。 起碼 OK Talkie 如果學生可以問翻啦，頭先嗰句啊，唔該啊老師可唔可以再講多一次？ 哇！咁我諗個進度真係慢到不得了咯。同埋我諗咧，即係問嘅人可能都唔會好多，因為根本就聽唔到，都唔識問。你話你聽得清楚唔明就話問啫，你根本連上一句都聽唔到。你問多十次八次啊，其他啲同學可能都會覺得。哎呀，點解又係咁㗎？個進度咁差㗎？咁、大家其實嗰個上課嘅情緒，或者根本上成個上課學到嘅嘢、聽到嘅嘢，根本就都冇乜啦，可能所剩無幾咯，咁樣想法。 所以咧，真係咧係online 嗰啲咧，或者係用大啲方法嗰啲，都係唔係太理想。但係始終都係而家 special circumstance 啦，希望啦真係可以好快又可以翻學啦。 係啊，希望疫情可以啦，除咗香港之外咧，印尼都係啦，快啲消退，世界各地都快啲消退，正式咁樣打低呢個新冠病毒啦。 Ku selalu mencoba。Untuk menguatkan hati Dari kamu yang belum juga kembali Ada satu keyakinan Yang membuatku bertahanPenantian ini kan terbayar pasti Lihat aku sayang Yang sudah berjuang menunggumu Datang menjemputmu pulang Ingat selalu sayang Hatiku kau genggam AkuKepadamu Aku tidak tahu lagi Pada siapa rindu ini kan ku beri Pada siapa rindu ini kan ku beri 好啦，一首歌曲咧，将时间带到嚟接近早上嘅七点半钟啦。稍后咧，听一听七点半新闻之后咧，转头翻嚟咧，仲有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嘅，咁啊，继续留守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十二名涉嫌偷渡的港人在深圳被刑事拘留。特区政府说，驻粤办曾经同当局了解，十二名港人现时身体状况良好，以及他们已经各自在内地律师名单中选择了两名内地律师代表。重申政府是按一贯处理跨境犯罪案件的原则处理这宗的案件。十二人涉及的偷越国境罪属于内地司法管辖范围。特区政府尊重亦都唔会干预其他司法管辖区嘅執法行动。政府又话，入境处至今接获七名家属提交唔同内容嘅书面诉求，当局已经按既定机制向内地机关转达。特区政府会按原则要求十二名港人喺内地依法处理之后送返香港处理。其中一名被扣港人邓启贤的弟弟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质疑，既然特区政府没有派人到深圳探视，为什么能够说十二人健康状况良好？又强调家属始终表明拒绝官派律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批准商业软件开发商甲骨文、零售商沃尔玛同中国应用程式 TikTok 的交易，它将会容许 TikTok 继续在美国经营。新的公司完全由甲骨文和沃尔玛控制，将会接管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安全性将会达到100%。特朗普预计新公司的总部将会设在德州，可以创造25,000个就业机会。不过有关交易仍然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甲骨文、沃尔玛和 TikTok 暂时未有评论。路透社早前报道，这一间名为 TikTok Global 的新公司，美国股东将会占大多数，包括一名美国的行政总裁和一名安全专家。预计甲骨文和沃尔玛将会持有大量的股份。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同意加强保护美国用户的资料，而甲骨文将会拥有所有数据和有权检查 TikTok 的源代码。英国星期六新增44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5月8号以来单日新高。首相约翰逊据报会在今个周末慎重考虑是不是收紧英格兰地区的防疫措施。苏格兰首席大臣施雅晴要求在未来48小时与约翰逊会面，协调英国各地区的抗疫措施。约翰逊早前表明不希望再次实施全国封锁，但英国正是面对第二波疫情，形容新一波的疫情无可避免，政府可能需要实施新的限制措施。英国目前有超过38,800人确诊，超过41,000人死亡，死亡人数是欧洲最多，在全球排第五。不过在伦敦有几百名的民众不满限制措施，在特拉法加广场示威，警方拘捕多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咁我自己都做咗30多年嘅护士啦，但我睇到我嘅同事啦、周围啦，我哋真係身心俱疲。咁我会尽力，我会做我嘅专业，但係我希望市民都要 stay at home， 留在家中。我諗係全城嘅市民同医护亦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二台通识60秒。 对于牛丸，你有啲咩要求呢？ 爽口、弹牙、味浓，当然最好就系手打噶啦。 咁食印尼嘅牛肉丸又有啲乜嘢要求呢？ 最紧要够大，因为印尼牛肉丸嘅特色系一粒大过拳头嘅牛肉丸里边包住几粒细牛丸同鹌鹑蛋啊嘛。 呢种包住细肉丸嘅大牛肉丸咧，印尼人就叫多子牛肉丸，又或者怀孕牛肉丸。除咗包住细肉丸，有啲特色牛肉丸咧，仲可以包芝士或者系辣椒噶。 港式牛丸啊，算系百搭食物啦，几时都食得，配面啊、BBQ 啊、打边炉啊都可以食。咁印尼牛肉丸又应该点食呢？ 通常咧就会配汤，食之前可以加啲白醋、甜豉油、辣酱一齐食，可以提升牛肉嘅鲜味。惊唔够饱嘅，仲可以配埋面或者粉丝一齐食添。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 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37，继续收听紧咧，就系最后半小时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林百杰格先生， 林百杰格 Barbie。 好啦，咁啊知道咧，今日咧周日啦，都叫做有好多朋友咧，都可能会依旧有好多计划想外出嘅。咁啊，特别系今日有假期嘅印尼姐姐啦，咁啊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咁啊，部分时间咧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咁所以咧就要带遮咯吓，或者要选择一啲可能咧就揼唔到雨嘅地方啦，最好就系留喺。譬如是但一个人的雇主如果愿意呢就是招呼你去屋企的话呢，咁可能两三个人呢咁上到去呢倾下偈咁都 OK 嘅，我又觉得吓。咁最高气温约31度，咁稍后部分局部地区呢是有雷暴嘅。吹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咁展望未来数日呢都是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现时室外的气温呢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 Sekarang temperaturnya 27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90%. Jadi hari ini juga ada sinar matahari ya, tapi selalu juga ada 1-2 hujan di pertengahan hari dan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1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di akhir hari mungkin ya juga bakal ada petir. Jadi ke depannya beberapa hari juga cerah dan ada 1-2 hujan. Jadi hari ini juga kalau keluar bawa payung lah Kak. 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希望今日咧都有一个愉快嘅周日。咁啊，亦都要留意住天气情况啦。咁啊，再加上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唔好再去啲人多挤迫嘅地方啦。即系可能如果你真系要约啲好朋友见下面咧，就见面倾倾偈就算数咯。拣一啲咧唔逼人嘅地方。不过咧，其实呢一排咧，香港的而且确星期六日咧系多咗好多人嘅，已经大家系好似回复翻正常咁样啦吓。咁啊，都希望大家真系要注意一下啦。即使要外出嘅话咧，都要做好啲嘅个人装备嘅措施啦，同埋要个人防护咧。卫生都好紧要嘅，咁人哋姐姐就要记住啦。 Engkau aku cinta dengan segenap rasa di hati selalu ku mencoba menjadi seperti yangKau minta Aku tahu engkau Sebenarnya tahu Tapi kau memilih Seolah engkau tak tahu Kau sembunyikan Rasa cintaku Di balikTopeng persahabatanmu yang palsu Kau jadikan aku Kekasih bayangan Untuk menemani saat kau merasa sepi Bertahun lamanya Ku jalani kisah Cinta sendiriMungkin memang benar Cinta itu tak lagi berharga Semua percuma Bila engkau tak punya harta Aku tahu cintaku di balik topeng persahabatanmu yang palsu kau jadikan aku kekasih bayangan untuk menemani saat kau merasa sepi bertahun lamanya ku jalani kisah 需要讲下咧，之前嗰个礼拜咧，咪讲话好多人嚟姐姐咧，已经咧系叫做装备好自己咧，学咗点样用嗰啲嘅电子产品啊，嗰啲嘅。 嗯。 咁但系咧，啱啱个星期咧，我自己同个女一齐上堂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多人嚟姐姐咧，系出现咗好多手忙脚乱嘅状况啊。 系。 例如咧，因为咧，可能学咧就学咗个操作啦，或者学譬如拎出嚟个步骤系点，咁啊预先可能要学登入啊，喺边度揾到啲资料啊，准备啲乜嘢教材啊等等咧，呢一啲咧都 OK。嘅准备得好好嘅，咁但系咧，当咧可能个课堂途中咧遇到任何嘅问题嘅时候咧，啲人嚟姐姐就开始手忙脚乱啦。咁例如咧，有啲小朋友突然之间发觉老师话：，点解你冇声嘅？咁样啦，咁就原来咧就开亦都开唔到支麦，咁亦都有好多呢啲状况啦。再唔系咧就调转咗嚟揿，即系佢谂住熄麦嘅时候咧就开咗支麦，咁所以咧喺隔篱讲嘅嘢咧就俾人听到晒啦，咁都出现咗好多呢啲咧好得意嘅哈碌状况啦。咁但系咧我都相信系需要时间适应嘅，因为始终咧都系啱啱即系开课冇几耐啦，咁而且都要隔住个屏幕去上堂，无论对住小朋友啦，或者系可能人哋姐姐要去协助，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咧，又要搞一个，又搞两个，搞三个嘅时候咧，都真系有少少咧应接唔到噶。同埋咧，原來有好多學校咧係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即係除咗我哋諗嘅一啲直播課程之外咧，亦都有學校自己本身嘅一啲軟件咧係去運用。嗱，呢個係啊，呢個我係第一次聽嘅啫，因為我以為咧全部都係用嗰幾個大渠道啦，最多可能就係上載啲片段去自己學校嗰啲內聯網嗰度啦。咁但係最近咧，原來印尼姐姐就話啦，點解咁難去操作呢？就係因為本身咧，佢要跟住學校嗰個內聯網嘅指示去入咗某一啲比較少見嘅平台先。咁但係咧，因為可能嗰個嘅學校內聯網咧，最多都係得中文啦， 或者英文嘅啫，咁佢哋就变咗有少少困难啦。即系譬如我就算记住个位置大概系咁样，咁但可能到我再去登入嗰个电脑嘅时候咧，再开翻咧，点解好似唔系好似之前认住嗰个位咁样嘅？咁就令到佢哋有少少呢一方面嘅困难咯。 唔容易噶，咁真系，同埋咧，你有时就揿咗一个掣，你要翻翻转头嘅时候就又唔停咗嗰啲咧，或者 time out， 咁 time out 咗咁点算啊？同埋分钟你要记得个 log in 个名啊，同埋你个 password 咧，嗱呢样嘢就真系麻烦啦，就要几个 log in 几个 password 嘅时候咧，就真系话滴汗啦，真系点啊？上唔上到堂啊？同埋隔篱嗰个就话点啊？家家一定要上堂噶啦，而家你时间紧迫又，所以真系啊，家家。真 係 要 係啊，因為咧我自己都見到呢個禮拜比較啲亂子係多啲啲嘅，因為原來咧第一個禮拜咧我發現都有好多家長好似我咁樣嘅，會請假陪住啲小朋友啦咁，但係第二個星期咧就有一啲家長咧就實質係一開頭嘅時候就露咗面嘅。因为都要求系有家长陪同啊嘛，咁一开头嘅时候可能就是、爸爸妈妈点，因为老师都已经系讲到明噶啦，爸爸帮手点样，妈妈帮手点样咁，但系后屘咧发觉啲家长可能都行咗去啊，或者系做紧其他嘢咁样啦，学话事，你估唔真系唔使做咩？系咪先？有啲虽然话请咗假啫，但系佢可能都有好电话要去处理啦咁啊姐姐陪住嘅时候咧。但系阿姐姐系即时处理唔到嗰啲问题啦，亦都有系摆乌龙嘅情况出现嘅，就系咧，譬如可能早咗一节课咧，就系登入，咁啊老师咧就以为嗰个同学，既然你入得嚟，应该都系属于我哋嗰堂啦，咁就搞错咗，就上咗第二堂，就唔系佢自己嗰堂嚟嘅，咁呢啲情况都偶有会发生啦，咁啊不过咧都当系一啲轻轻松松嘅话题啦，因为毕竟咧都唔系一啲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大家都多多去包容同埋忍让啦，因为始终咧对于科技咧同埋一啲咁新嘅情况嚟讲咧，大家都唔熟悉嘅，亦都唔系人哋姐姐可能到你雇用佢嘅时候咧，大家协调咗嘅一啲工作啦，所以佢都需要啲适应嘅时间同埋啲心理准备咯。咁呢样嘢都希望即系大家可以俾少少耐性啦，同埋复课在即嘅时候，虽然咧都未必完全唔需要依靠呢个网络去授课，咁但系始终到时应该啲适应期都差唔多啦啩，咁到适应咗嘅时候咧，问题应该就冇噶啦，唔使咁担心嘅。 好啦，听完呢一首咧咁有节奏嘅作品之后咧，都要同大家讲下啲重要嘅信息。格先生， 嗱，呢untuk perlindungan anak, karena anak itu harusnya itu dilindungi dan disayangi ya. Jadi orang tua yang marah dan memukuli anak itu mungkin pelampiasan emosi, tapi aksi ini bisa membuat hubungan orang tua dan anak itu jadi terdampak dan juga perkembangan anak secara fisik dan psikologis juga terdampak. Jadi sebagai orang tua harus bisa mengontrol emosi dan mencari cara yang paling cocok untuk menjadi orang tua yang baik. Kalau butuh bantuan, boleh ngomong ke keluarga, teman dan profesional atau telepon hotlin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nomor 2343-2255. Berhubung karena kalau seandainya ada perubahan di segi keluarga atau misalnya ada sesuatu yang tidak menyenangkan, ya sebenarnya bisa segala sesuatu dilihat dari sudut pandang yang berbeda. Jadi kalau seandainya sekali lagi butuh bantuan, boleh telepon nomor telepon 2343-2255 dari hotline-nya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嗯，咁亦都系咧，关于保护儿童嘅一个 announcement 啦。咁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可以寻求翻社会福利署嘅协助，或者了解多啲资讯咧，就可以致电呢一个热线电话咧，系23432255。 Dan juga anak yang lahir sebelum atau pada 31 Desember 2015 dan sudah siap untuk masuk SD1 di September 2021 di sekolah pemerintah atau sekolah yang dibantu boleh partisipasi dalam program admisi SD1 tahun 2021 yang mulainya September tahun ini ya. Jadi formulir aplikasi, cara untuk mengisi, dan semua informasi tersedia dari tanggal 2 sampai 25 September ini. Orang tua bisa mendapatkan formulirnya dari sekolah TK, tempat anak bersekolah ya, dan juga di district office, di bagian biro pendidikan. Jadi orang tua dari latar belakang etnis minoritas bisa mendapatkan informasi dari bahasa mereka sendiri, dari bagian biro edukasi di school places allocation section juga. Jadi formulir yang sudah selesai diisi dan dengan dokumennya itu harus diserahkan langsung ke satu sekolah antara sekolah pemerintah atau sekolah yang dibantu pilihan sendiri dari 21 sampai 25 September waktu jam sekolah. Dan harus juga kalau seandainya ingin cek boleh ke websitenya Biro Pendidikan ataupun telepon ke nomor 2832-7700. 关于小一入学申请的相关资讯如果有需要就可以致电教育局的热线电话2832-7700的。 Dan terakhir, walaupun sekarang sudah boleh agak kumpul-kumpul lebih banyak orang dan pergi makan-makan dan bertemu dengan teman, tetap aja kita harus ingat social distancing harus juga diterapkan. Dan juga kita sedapat mungkin hindari keramaian dan kontak fisik juga ditiadakan saja. Kalau sakit juga harus mencari dokter atau pengobatan dan disarankan tidak terlalu bepergian. Dan kalau pakai masker, pakai yang benar. Ditutup bagian hidung dan mulut dan waktu pakai masker, waktu lepaskan masker juga harus lakukan bersihkan tangan dengan baik, pakai sabun cair dan air kalau ada, kalau enggak pakai cairan pembersih alkohol dan di rumah kita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siram pipa Utrap harus dilakukan terus, paling enggak sekali seminggu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Dan kalau seandainya kita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pasan, jangan keluar, jangan ke tempat keramaian, cari pengobatan secepatnya. 嗯，都系关于一啲健康资讯啦，大家都要记住啦，即系好好做好防疫措施，希望大家咧齐心合力就可以共同对抗呢一个嘅肺炎疫情啦。咁亦都希望咧呢个病毒可以早日咁样咧就完全消失啦。今个小时咧要多谢翻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嘅支持啦。下个星期六点到八点咧，星期日朝早咧有格 Barbie 同埋格先生嘅时段咧，就要下个礼拜再见啦。再见啦，格先生。 Bye， 格 Barbie。 Done, but you were